休的故，不休的故。

县令我了啊，苍 我们。

燕子啊，燕子啊，你的心情愉快亲切又活泼，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，是我的姑娘燕子啊，燕子啊，不要忘了你的诺言，变了心，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燕子。

声音我听到了，为了病儿子你耽误了自己的话，为了照顾病的家你忘了自己的家，